有人为他换了命。 换了命？ 我们异口同声地说道。 但换命之事本就是逆天而为，谁的能耐那么大，谁能帮他换命啊？ 孙丽娟的喜服被烧毁大半，露出那里翻着的血红伤口来。她的表情平静的吓人。 是我当初刚有了小宝，孩子日夜啼哭不止，找了人来算命，说是诸天的命中带煞吓到孩子了，所以才会这样。我就问那人怎么办，那人说得找血亲跟他换命，之后才能大富大贵，否则小宝活不到十二岁，诸天也得死，还给了诸天一道保命的符，就是刚才那道。 我们沉默了。事情的走向清晰明了，又悲伤讽刺。孙丽娟换了自己跟儿子的命，为儿子求了符咒，最后死于自己儿子的手中，又险些在这道为自己儿子求来的保命符中烟消云散。有的母亲终其一生都在给孩子温柔与爱，得到的回应却是皮开肉绽的伤痛苦果。朱天忽然咬牙切齿地挤出一句话来： 你又算什么好人？当初爹没了是不是你干的？ 孙丽娟满脸惊愕地看向了朱天，朱天却露出了一个扭曲的笑容来。 我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人？因为我在一个冬天的晚上亲眼看着我妈妈把我爹推下了尚未冰封的湖面，然后在一边眼睁睁地看着我爹淹死了。 我冬天给你们打水洗衣服做饭你看不见，你爹每天喝酒喝多了就打我你看不见，我为什么要杀他？你以为是为了我自己？ 他说着大笑起来，眼泪顺着眼角流了出来。他边哭边笑，无奈又难过地看着朱天。 是因为那天晚上你爹跟我说，儿子大了，让他和妹妹做那事儿，拍成视频卖出去，肯定很值钱。你爹死的时候，你记得你多大吗？你才六岁啊，你妹妹才4岁啊。 朱天瞪大了眼睛。 那天晚上是你爹拉我到湖边，让我把衣服都脱了在湖边跟他做那事儿。 孙丽娟的脸上鬼纹尽显，双目赤红，陷入到回忆之中，几近疯了。 不然就要叫你和你的妹妹去做那事儿。你知道那天的风有多凉，我脱了衣服，他说我恶心，不会让他弄，我的心有多凉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你只知道我杀了你爹， 你不知道是他推我下去失了准，他自己跌进去。你不知道当时妈妈我站在河边没有衣服，或许你知道。 孙丽娟叹了口气，又哈哈大笑起来，拿着残破的喜服自言自语： 这不就是小天赔给妈妈的衣服吗？ 他这话说得温柔，却让人不寒而栗。 咱妈妈不要这件衣服。 他走进了朱天，鲜红尖锐的指甲抵着不敢动弹的朱天的额头，往下轻轻划了一下。朱天的额头霎时间出现了一道伤口，往外渗着鲜血。孙丽娟却仿佛没看见一样，温柔地说道： 小天，把妈妈给小天的这件衣服还给妈妈好不好？ 他是要把朱天扒皮去骨。朱天吓得哭起来，哀求道： 娘，你醒醒，我是小天啊。 呼贤禅深深叹了口气，上前一步将指尖点在孙丽娟的额头之上，轻柔地说道： 睡吧，本判官自会还你一个公道。 我明白。呼贤禅是不想让孙丽娟再过多地沾染因果，这个背负了一切的母亲受的苦已经够多了，在以后的日子无需再自己为自己撑腰出头，因为我们自会还他一个公道。